同学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讲数据库管理、数据库系统概略的十一章并发控制。我们知道，事物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是格类项。当数据库管理系统中有多个事物并发执行的时候，事物的格类项就不一定能够保持。数据库管理系统必须对并发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控制。而这种控制呢，是通过并发控制机制来实现的。所谓的并发控制机制，本质上就是并发控制协议。这些协议呢，是一组规则，它用来决定冲突的事物是回归重启呢，还是等待执行。而我们本章所讨论的所有协议，都能够保证调度是可串行化的。在第十一章并发控制中，我们主要讲述封锁协议、时间戳排序协议以及思索处理等等，而对于属性协议、有效性检查协议、多力度机制和多单位机制只做一个概要的介绍。